人人水流长，忽然担心自己的内向，心愿屠宰场的冷汤。 日光鼎盛，如你身在风流光影，狂热与孤寂重叠回忆，再无处落脚的人海里，你的停靠成为岛屿，成为路，多谢你如此精彩耀眼，做我平淡岁月里星辰，即使都是片刻，也留恋片刻的永恒，但愿这漫长

惶惶不定，风吹过来， 风吹过来， 你的消息，这就是我心里的歌。 把眼睛睁开，看着你怎么离开。可是我不能停下来，也无法为你喝彩，请你把双手

说过的话。

你指目光远又照进荒江野洲，隐形后入我耳间辗转几人口，你一数年之间抚平陌生眉头，现实可及又故人烟未添了愁，我将灯花凋落正是你凝视后，昏昏亮眼望不穿老爱胭脂垢，可以放去温柔你惹乱红满袖，几日前冬风吹我好花雨闪烁，谁家少年不风流，谁人长情长如旧，谁向南不语书是若曾风清秀，谁家老者怕灯笼，谁让故旧不如旧，谁揽着风花雪月只和心间走，谁家少年不风流，谁人长情长如旧，谁无歌见字如面斗转二十秋，谁家老者怕灯笼，谁让故旧不如旧，谁见往岁月无万里花是爱江湖愁，而今怕听更漏，你不是柳梢粉黛，我飞晚湖后，趁他红尘未休，再尽一醉方休，免诉我老生长叹，跟着无更留，谁家少年不风流，谁人长情长如旧，谁向南不语书是若曾风清秀，谁家谁家少年不风流，谁人长情长如旧，谁无歌见字如面斗转二十秋，谁家老者怕灯笼，谁人故旧不如旧，谁见往岁月无万里花落头，花太美一览回眸，满园空光月出手，谁见往岁月忽晚，梨花我满头。

城市，走过了多少地方，几座城，没有你的地方都大雪纷飞。 still coming home. When you think you're all new, I'm still coming home. 挡，你阻挡，竖起的拇指像山峰，转眼坚强，山里藏着你的愿望，像母亲的召唤，那一晚饮醉的

开你身旁。